就能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于顺清的妈妈。今天我和孩子一起在西单图书大厦诵读小站跟大家一起分享一本书。豆豆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这本书的名字是《因为我爱你》。因为我爱你，我愿日日夜夜注视着你。一旦你深入险境，我会像风一样的迅速，海一样的浩瀚，狐狸一样的精明，熊一样的强壮，出现在你面前。 来吧，睁开双眼，迎接清晨的来到，有我在身旁，危险绝对不会靠近你。 因为我爱你，我愿化作一只毛绒玩具，时时刻刻伴你左右。你带刺的身体也会偶尔弄伤我，但我知道那些都是无心的。 我们可以一起躺在绿色的小床上，打着呼噜到天亮。 因为我爱你，我愿意时刻伴在你的身旁，借你的双眼去感受美丽的世界。这边的鲜花，那边的池塘，每一个地方都有全新的发现。 所有我不曾注意到的美好，如今都跃入眼帘。 因为我爱你，如果你突然不在我身边，我的生活会一下子变得索然无味。你开心地笑着，健康而茁壮，因为所有的美味 我只愿和你一人分享。 因为我爱你，我从不畏惧风雪，即使在南极也觉得充满暖意。我们有时也会一起滑冰，但我绝不让你单独涉险。 寒冷、风暴和黑暗我都无所畏惧，因为你我始终相互依偎。 因为我爱你，即使你偶尔调皮我也不会生气，我们一起嬉戏，一起玩耍。 就算太阳落山，大地依然温暖。 因为我爱你，我愿奋不顾身去抵挡一切，让你日夜在我的掌心不受伤害。我愿在云间画道彩虹，让太阳的光芒对你微笑。 我愿摘下弯弯的月亮，闪闪的星星，将你的小床装扮漂亮。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876的小伙伴们，大家周末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随着呢春节越来越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在计划假期旅行了哈。如果说您是想出游玩，而且呢以吃为主，以玩为辅，那么呢就可以考虑去美国的新奥尔良。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听歌去旅行板块就要跟各位聊的就是爵士乐的发源地新奥尔良。 你看啊，9点钟方向， 听着好歌畅游世界。 你喜欢去哪？青海或三亚。 听着好歌畅享人生。 南美不去吗？ 听歌去旅行。 你喜欢吗？ 如果说呢你喜欢爵士乐，或者说在新奥尔良这个地方发生过什么样特别的故事，可以给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方式言是几种，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新浪微博关注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荔枝 FM 上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那么同时呢也是向各位继续招募您的翻唱大作，可以通过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发给我，期待你最牛的声音。话说这个18世纪到19世纪这个期间哈，新奥尔良呢以前是这个法国的殖民地，后来呢被当成了政治县里转给了西班牙。拿破仑上台之后呢，西班牙在北美的势力逐渐消亡，于是呢新奥尔良又重新回到了法国人手里。再后来以英国为首的反法联盟实力壮大，给法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拿破仑呢将包括新奥尔良在内的一大片土地低价卖给了美国，一方面呢是因为英国的海军比较强大，而新奥尔良这一块离欧洲的陆地太远，战略上不太利；一方面是为了战争筹钱；最后一方面呢是通过低价售卖的方式赢得美国的好感。啊，你看大家算一下，一箭几雕哈。后来事实证明呢，美国很念这份人情，在拿破仑与反法联盟打仗的时候呢，多次挫败了英国海军，减轻了拿破仑的压力。那么这个地方怎么就成了爵士乐的诞生地了呢？如果去新奥尔良旅行，又有什么风土人情值得一看呢？我们呢先来听歌，来一首好听的爵士乐歌曲，由格雷格·波特演唱的《带我走进巷子》。 Well, they build their houses in preparation for the king, and they line the sidewalks with every sort of shiny thing. They will be surprised when they hear him say, take me to the alley, take me to the afflicted ones, take me to the lonely ones that somehow lost their way. Let them hear me say, I am your friend. Come to my table, rest here in my garden. You will have a part.Take me to the alley, take me to the afflicted ones, take me to the lonely ones that somehow lost their way. Let them hear me say, I am your friend. Come to my table. Rest here in my garden. You will have a 格雷格·波特演唱的《带我走进巷子》，这首歌呢也是第59届格莱美最佳爵士乐专辑当中的歌曲。那么其实呢，美国这些地名都很有趣，第一批移民到美国的欧洲人的整体文化水平并不是太高，所以说取地名的时候都特别的随意。就拿咱们今儿聊的新奥尔良来说，最初移民到这儿的法国人居多，以前呢都住在法国的奥尔良，所以说他们就把这个地方当做自己的新家，干脆呢就取名叫做新奥尔良了。那么类似的还有新阿姆斯特丹，也就是现在的纽约、新泽西、新罕布什尔等等，名字呢就是这么来的，是不是觉得很雷？之前还会觉得特别高大上，其实了解它的背景历史之后，原来哦，也不过如此。继续来听歌吧，来自劳尔·米顿演唱的《Save My Life》，救救我。 I could say every day is new, the black is white and green is blue. Let the sun go down in the afternoon, and that I write songs by the light of the moon. That my life is good and the ride is smooth, and that I never lie, I always tell the truth. I talk to people everywhere I go, and there's one thing I know.Love is gonna save my life.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Long as I will dare to try again. Love is gonna save your life. Everything will work out fine. Long as you will dare to try again.Yeah, yeah, yeah. We're better try again, yeah. I could say what I did before, but if I did, we would all be bored. Hard work is its own reward, and that the good life we can all afford. That we live in peace and forget the sword, and then we'll put down our troubles and praise the Lord.Got to fight in this terror war, and that I think we'll win it, but you never can be sure. I tell the people everywhere I go that there's one thing I know. Love is gonna save my life.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long as I will dare to try again. Love is gonna saveLife. Everything will work out fine, long as you will dare to try again, again and again. I told you, that I really didn't mean any more, and I'm sureEverything's gonna turn out fine. As long as try again. Oh, we're gonna sing your mind. Everything we've worked out for, long as I will dare to try again. Yeah, yeah, yeah. Say, love is all you say.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劳尔米顿的 Save My Life， 救救我啊，这歌呢也特别应景，就是应这个原来那么高大上的什么纽约啊等等这些名字的来历原是这么雷的啊。好吧，救救我吧。新奥尔良的最著名的地方就是法国区，那么这是当初法国人建的地方，就建在河边了哈，风景还是相当美的。而且呢，这里的建筑风格和美国大部分城市都不太一样，美国的商铺呢都很讲究连锁，前面是药店，边上是超市，后面的是快餐厅，基本上走到哪儿哪个城市都这样。但是呢，新奥尔良的法国区就很少有连锁的商户，而且呢到处都是什么酒吧小旅馆，环境呢也很不错，而且呢特别有法国风情，甭管是在巴黎、戛纳，咖啡馆酒吧也是很多。而且呢特有意思是，这些地方的桌椅摆放都是冲着一个方向，那么这样摆放为的就是方便干嘛呢？看歌手演唱啊，不像是咱们都是面对面或者说围在一个圆桌上，我们的重点是好友聊天，跟他们的完全不一样。继续来分享歌曲吧，来自 Sarvanta 演唱的 For One to Love， 这份爱。 Like these. 世界， 你喜欢去哪？青海或三亚。 听着好歌，畅享人生。 南美不去吗？ 听歌去旅行。 你喜欢吗？你喜欢吗？ 好的，欢迎回到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么今天我们听歌去旅行的板块当中，就要来跟大家聊的是爵士乐的发源地新奥尔良。哎，有没有这个朋友跟我一样，听到奥尔良的时候想到的就是鸡翅呢？好吧，如果说你喜欢爵士乐，或者说在新奥尔良这个地方发生过哪些有趣的故事，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方式依然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新浪微博关注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在荔枝 FM 上关注深海，那就是我了。很多人呢，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啊，听到奥尔良都会想到的是烤鸡。那么这个风味究竟是不是从新奥尔良传出来的，咱们不去研究啊，是不是很失望？但是呢，新奥尔良那个地方美食确实不少，尤其是法国区。世界上有三大烹饪体系，咱们中国菜是其中之一，法餐也是其中之一。当年的法国人来到新奥尔良的时候，把他们的烹饪技术也带到了这儿，后来呢又和当地的饮食文化结合演变，哎，就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它呢不像是法餐，一说吃饭，哇，很精致，特别复杂，特别有讲究。但是呢它也不是美国传统什么牛排啊、汉堡啊，这种硬菜特别少。当地最有名的就是海鲜，因为边上就是河嘛，对不对，方便啊。而且呢当地做的最有名的在咱们国家也很有名，那就是马脚小龙虾，是不是瞬间觉得又特别 low 啊。当地呢光是小龙虾的做法就十多种，比咱们什么鬼街这种麻辣呀、蒜香啊、酱香啊可选择性更多。而且呢做法也更多，比如说做披萨、炒饭、派啊等等。是不是已经听出口水来了哈？继续来分享歌曲吧。 Toxic 中你的毒，演唱者是来自新奥尔良的小甜甜布莱尼。 Baby can't you see I'm calling A guy like you should wear a warning It's dangerous I'm flying There's no escape I can't wait I need a hit Baby get me inI'm not afraid. You really can't come down. You see my hands hanging down. 那么除了小龙虾之外呢，新奥尔良还有一个招牌菜，不过说出来可能很多人都接受不了，那就是鳄鱼。在新奥尔良的餐厅和鳄鱼相关的菜几乎占到了菜谱的三分之一啊。可能有些朋友跟我想的是一样的，说你这顶多一两个招牌菜不就行了吗，居然占了这么大的比例哈。没错，这就是整个新奥尔良的特点。不过呢，这和咱们说的还不是一种，它是短吻鳄，比咱们动物园见到那些嘴巴要短很多，也算是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一个特产。可能就是因为数量太多，所以大家才会选择吃掉它。这就导致新奥尔良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七八月份出生的人特别多，因为当地很多人都从事捕鳄鱼这个行业。每年捕鳄鱼季结束之后，人们就开始狂欢啦。那么这样的造成了很多孩子出生在下一个捕鳄鱼季到来之前。继续来分享歌曲，来自小甜甜布莱尼的 I Wanna Go 完全解放。那么音乐过后呢，是一小段广告时间。那么稍后呢，好歌会说话继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待会儿见。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丝，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鲈鱼，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打板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涌景，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掉一顶和小二， 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帮耳边87.6。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本市转受高压底部偏东风的影响，云量增多，风不大，能见度比较好，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夜间西部北部山区有小雪，请注意防范。未来三天降温明显，天气比较寒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偏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三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山区有小雪，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Hello， 各位，欢迎重新回到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么今天我们在听歌去旅行板块要跟大家聊的就是爵士乐的发源地新奥尔良。如果说你喜欢爵士乐，或者说在新奥尔良这个地方发生过什么故事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方式依然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新浪微博关注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在荔枝 FM 上关注深海，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互动打 call。还是呢，继续向各位征集您的翻唱大作，可以把你的成品作品或者是链接发送到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163.com 发给我们，期待你最牛的嗓音。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翻唱歌曲就是来自这位叫做阿酷的网友，裤子的裤啊，歌名叫做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一起来分享吧。 朦胧之间仿佛我又看见你的脸，依然带着淡淡忧愁的双眼，忽隐忽现。就当全是一场梦，不必掩饰我的错，无奈的苦笑，不必找牵强的理由。就让它日日夜夜刺痛我胸口，让我眼神没有焦点，泪水模糊我的视线。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你曾渴望的梦，我想我永远不会懂，我失去你因为一切却谁能让我清醒，除了你。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网友阿酷翻唱的歌曲，名字叫做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怎么样，觉得不错吧？如果说你觉得好的话也可以把自己的作品来发送给我们，方式就是把作品或链接发送到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163.com 就可以了。大多数人呢去新奥尔良第一个抵达的地方就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机场，毕竟要从这儿下飞机嘛，对不对？这个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呢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呢就是爵士乐坛的代表性人物，每一个关于爵士乐的书都会提及到他的名字。 啊，那么他呢，在爵士乐坛的地位就好像古典乐的巴赫、贝多芬，摇滚乐的猫王、披头士和篮球界的迈克尔·乔丹。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歌曲，名字叫做 I got a rhythm， 我找到了节奏。 All right, you cats been talking about you got rhythm, you got this, you got that and the other. I got rhythm, I'm gonna see what you all got. You joking? Now come on here, let's see what we all gonna do here. Swing on now, let's go. One, two. Yeah, that's right, I got rhythm, that's right. I got a rhythm， 我找到了节奏，来自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演唱的歌曲。在19世纪末呢，爵士乐在新奥尔良诞生，当时的南北战争刚刚结束，大量的军乐铜管乐器流入到了民间。年轻人觉得闲的也闲的，是不是啊？就啰啰啰就吹起来了。但是呢，一成不变的曲目让当时的乐师们感到了很厌倦，很无聊，没什么意思。他们就意识到大家其实并不会注意他们演奏的是什么，索性呢，到后来就即兴的吹 freestyle， 没想到这些后来都成为了爵士乐的主要特征。那么继续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美国著名女歌手艾拉·费兹杰拉德演唱的 Oh Lady Be Good， Oh 女士好。 Listen to my tale of woe， It's terribly sad but true。 All dressed up， No place to goEach evening I'm awfully blue. I miss when some handsome guy can't go on like this. I could blossom out, I know, with somebody just like you. So, oh, sweet and lovelyLady, be good. Oh, lady, be good to me. I am so misunderstood. So lady, be good to me. Oh, please have some pity. I'm all alone in this big city. I tell you, I'm just a lonesome babe in the wood. So lady, be good to me. Oh, baba, do ya do, babe. Beep, bop, bitty, ya do, beep, beep, beep, babe. Shadu, boo, ba, do, love, do, dee, dee, dee, ya do, put on, babe, babe. Oh, beep, ba, do, beep, ba, do, beep, ba, do, day. Lo, ba, do, ba, do, babe, bo. Show, ba, ba, ba, lo, ba, bo, babe, babe. Oh, please have some pity. I'm all alone in this big city. I tell you, I'm just a lonesome babe in the woods. So lady, be good to me. To m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放送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么今天我们的听歌去旅行板块，一起来聊的是爵士乐的发源地新奥尔良。那个时候呢，能够轻易流入新奥尔良的除了乐器之外还有枪支。那么当时呢，就有一个年轻人，因为父母不怎么管他，所以呢他就跟着坏人在街上鬼混。有一天呢，他从朋友那儿搞到了一把枪，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呢朝着天上开了三枪，然后呢就被抓进了教管所里，在里面待了两年。不过呢，这个年轻人倒是没闲着，在里面自学小号。后来呢，因为吹小号的风格和方式打破了常规，自成一派，就成为了顶级大师。那么这个少年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一起来分享阿姆斯特朗和菲兹吉拉德合作的歌曲，名字叫做 Summertime， 夏日时光。 that man can argue. Yes, when a dead man stands by. Summertime 夏日时光，来自阿姆斯特朗和菲兹杰拉德共同演唱。那么除了在小号上登峰造极之外，阿姆斯特朗还让一种被称为衬词唱法的演唱方式变得流行起来。那么这种唱法呢，就是用没有意义的词进行即兴演唱，把人声当成乐器。他猛一听是不是觉得很无聊哈？没有意义，干嘛要唱呢？但他呢，就是成为了爵士乐早先的一个特点。那么有时候我们听到爵士乐歌手唱着唱着就滴哩滴哩哒，就是这样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衬词唱法。而这种唱法的出现的纯粹就是一个意外。在一次采访中，阿姆斯特朗就回忆说哈，有一次录音，乐谱掉在地上，但音乐已经开始了。他都来不及捡起来，就根据伴奏即兴发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音节。那么录音结束之后呢，他自己觉得这首歌肯定就没戏了，没想到也就发行了，甚至结果意外的成为了热门歌曲。好吧，这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该着你红，该着这歌红，谁都拦不住。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歌曲就是阿姆斯特朗和菲兹杰拉德继续合唱的歌曲，名字叫做 Check to Check， 面对面。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那么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我是英超，明儿个见喽。 Heaven I'm in heaven And my heart beats soThat I can hardly speak And I seem to find the happiness I seek When we're out together Dancing cheek to cheek Yes, heaven I'm in heavenAnd the cares that hung around me through the weeks seems to vanish like a gambler's lucky streak. When we out together, dancing cheek to cheek. Oh, I'd love to climb to mountains, reach the highest peak.But it doesn't thrill me half as much as dancing cheek to cheek. Oh, I'd love to go out fishing in a river or a creek. But I don't enjoy it half as much as dancing cheek to cheek. Now, mama, dance with me. I want my arms about you, the charms about you.